好开心啊，好快就秋天啦、啊。秋天已经到了，冬天还会远吗？点解咁开心呢？因为又系我最爱嘅华北地区雾霾嘅高峰期啊。华北地区有嘅同胞又可以感受到不见天日、露天一色嘅奇景啊。咩系露天一色？唔系海天一色，系露天一色，就系个马路同个天空系一样嘅颜色噶。强烈建议国家旅游局申请专利，将呢一个奇景同埋观赏北欧嘅北极光一样，大力开发旅游业。哇！咁啲鬼佬就可以冲入嚟欣赏我哋点样嘅露天一色同埋雾霾嘅天气咯。高官就可以继续 cap 水，够冲出嚟买包包同埋买楼咯。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由回收纸皮事件咧，就可以睇到香港咧，喂，依家好似都几无能喎，喂。嗱，通街纸皮又冇人收，喂，其实咧，香港人咧几时识醒啊？嗱，有啲嘢咧真系要靠自己嘅，反则咧人哋讲一句或者变一变咧，你就冇得玩噶啦。嗱，政府咁多钱搞咁多产业，喂，但系香港啊，就系净系识炒数字，喂，唔得噶。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香港咧渐渐好多人开始用啦，开始认识外卖呢啲 platform 嘅，咁内地都系嘅，都唔少嘅。咁最近呢位湖南有位客人咧喺外卖 platform 咧用完嘅平台之后咧，俾咗嗰个食店一个负评咁样，咁咧竟然系俾人哋上门施袭去报复。咁啦，我觉得由呢一单案件可以睇到咧，喺某一啲社会环境因素之下咧，好似淘宝呢啲即系卖好评啊、Facebook 打手呢啲咁嘅服务咧，并唔系鼓吹造假咁表面噶，其实咧系有安抚店家情绪、保持社区和谐嘅任务喺入边嘅。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今节嘅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 继续咧呢一节咧系会讲下呢、這个阿 Win 嘅被旅行事件，不过咧喺讲佢呢个事件之前咧，我哋咧就可以俾一个活动大家参考下啦，即系阿 Win 有得去避旅行咁样，唔系个有嘅。咁有啲咩好活动介绍下俾大家咧？咁啊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23、24号咧，啊就可以嚟到我哋呢个强国生还者，又或者我哋嘅台啦，啊呢、這个而家叫做巴打台啊，巴打台咧嘅一个录音室嗰度咧，去参观下我哋开放日，睇下我哋咦平时录音室系点样嘅咧，咁样啊，冇商台嗰啲咁大，咁但系都 OK 嘅，都有个录音室嘅环境喺度嘅，咁啊。我哋嘅台长啊，大匪会喺度亲自坐阵啦。 我哋永远嘅偶像大匪。 系啊系啊，是啊大家可以睇下佢喺真系几肥嘅，真系不愧大匪之名嘅。咁我哋几位嘅主持都即系可能抽啲时间都可以嚟呢度即系睇下啦。咁 大家交流下咯。 系啦、啊，咁最紧要咧就系可以嚟买我哋嘅 mon 贴啦。 系啦、 啊，或者咧其他喺我哋呢个巴打台咧，因为其实我哋呢个成个台咧而家都即系唔似商台嗰啲咁多广告啊，咁多嘅收入。咁我哋都有少少系。睇下可以卖啲乜嘢去帮补下你收咁样啦，咁可以嚟睇我哋呢度而家有啲乜嘢货品去卖。咁我知道大匪哥都会有好多嘅特价货品咧，系叫益下啲忠实嘅 fans 咁样嘅。系啦，八折啊，系啊，平时即系平时买100蚊嘅嘢咧，而家系八折咁样去卖，咁啊欢迎嚟参观下。 唔知会唔会有咧食嗰睇嗰个美食展咧，就 系 话有一分钟攞个钳去钳嗰啲，你个嘢坏噶， 直头要搵翻嗰个婆婆过嚟， 你个嘢坏噶， 嗰个阿姐而家成为咗美食节个 icon 啊，系啊，嗰个阿姐而家好多同佢 影唔到啊， 美食节个影相佢经典人嚟嘅，咁如果我哋嗰个巴打台啊，或者我哋强国生还者呢、這、一个， 好想邀请佢去做代言人、 啊，如果呢个开放活动啊，都有咁样嘅咁有 power 嘅代言人上嚟啊！咁我哋嗰集节目真系 OK 啊！咁大家吓，唔知嘅要嚟下先知嘅吓。咁啊，23、24号啦，星期六、星期日咁啊，开放时间睇翻我哋而家呢条片呢个 link 咁啊，睇下到时可唔可以喺呢度亲身见到大家啊！ 好，期待大家，你个嘢坏噶， 阿 Win 你做咯。 OK， 嗱，讲翻意大利之旅啦，咁啊，上一次就讲咗一啲同国内人去旅行啊，咁啊， 喂，有冇嘢玩嘅？除咗呢啲游山玩水，有类似呢啲你个嘢坏嘅呢啲咁样嘅游戏可以参与噶？ 嗱，我中间咧，其实我同 M J 都一直同阿 Win 系有联络嘅，即系佢喺意大利嘅时候咧， 几关心啊！我系 唔系直接联络噶？我哋咧尽量打俾我哋啲有关系嘅嗰啲有关部门，系啦，就睇下佢死唔死得。咁跟住有啲片段，有啲剪影，就拍到阿 Win 出嚟嘅。 喂，其实我真系听落你唔知咁少嘢嘅，你系咪隐瞒咗啲乜嘢啊？ 嗱，我个行程咧就坦所讲过啦， 喺米兰机场落机，跟住就荒木，荒木完之后又翻翻米兰，因为米兰之后咧就去咗威尼斯，咁喺威尼斯就住咗两晚。威尼斯之后呢就返佛罗伦天拿，即係佛罗伦斯啦。 佛罗伦斯 佛罗伦天拿波嚟嘅。 喂，即係你啱啱加盟咗对波。 嗱我想讲一啲呢，就係佛罗伦天拿呢有个团友呢就唔见咗个袋。不过 佛罗伦斯喎。 哎，佛罗 伦天拿呢个袋。 袋。咁但係先讲返威尼斯。其实威尼斯的消费睇上一节阿伯 贵。 包括我都讲咗好贵。其中就係参观完我哋上一节所讲嘅一个展览啦，艺术展啦。咁参观完艺术展之后呢出嚟咧，见到啲团友咧就好无助，又唔识讲，又唔知道可以做乜，因为佢哋再坐翻船翻翻去岛外啦，我哋住喺岛外啦，即系唔系教堂嗰边啦，即系要坐大概20分钟船。咁啊，都仲有 成班老总都真系冇一个人， 有啲去咗卖嘢， 冇乜人识英文嘅真系。 应该系冇一个人识， 冇一个人添啊。 系啦，咁啊，我就主动冲埋去啦，就话不如同你饮杯嘢啦，仲有成两个钟头。咁我发现呢叫杯啤酒就12欧一杯三啤。 百几蚊喎。 你当成十啦，简单啲就12蚊喎。咁另外一个团友呢就唔飲酒嘅。叫杯可乐都7欧嘅。咁就坐喺海边嘅啫。跟住我发现另外一个团友呢就有一个识嘅。识讲英文嘅。佢自己就嗌支白酒。一支白酒都系12欧。我一杯啤酒都系12欧。即是如果建议大家如果去意大利啊，尽量喝红酒白酒，会便宜水同埋便宜啤酒咯。 啊，水咁贵㗎？ 水都贵㗎。如果你喺坐喺度喝一杯，佢嗰啲水全部都係 sparkling water， 就嗰啲。 啊，好飲啊 ,sparkling water， 有气嘅水囉。 好奇问下你识英文啊，嗰度意大利人其实佢哋有冇会唔会係讲緊意大利话㗎？ 基本上都係讲意大利话。你讲开意大利话就可以讲我下一站嘅佛罗伦斯啦。 系。 当我去到佛罗伦斯嘅时候呢就参观有一个 tour 啦，佛罗伦斯亦都有个教堂㗎，好似有米高安哲罗嗰个。 哦，系啊，咪其实整个意大利呢，因为咁讲各位听众。即係可能有啲听众都去过意大利啦，咁冇去过我都可以话声俾大家听呢，你喺意大利你大城市如头先阿 Vin 讲嘅米兰啦，佛罗伦斯啊，甚至细如一个镇仔呢，每一个地方都有教堂嘅。如果你去意大利一个月呢，如果你有心机睇呢，你过百个教堂你都可以睇。 我去佛罗伦斯呢就可以睇到呢有一个类似係希腊神话嘅一个好多嘅像啊。我希望有有听众啦，话返俾佢听啦。你见到有宙斯神啦，又佢哋又话有雅典娜啦，又唔知乜嘢好多啦，总之。 你头你睇緊星斗士㗎嘛。 唔知我见唔到星子囉。 补充两句，欧洲度度都有呢个教会嘅，因为点解呢教堂嘅。因为教堂以前就是啲政府嘅社区会堂， 系啦 ，我哋亲爱嘅 Alex 咧，即系咧，佢系我哋一个好尊敬 幕后嘅 尊敬嘅幕后玩家，系啦，就 而家踩过界过嚟， 系啦，就即系佢就话咧，系即系佢话，即系其实欧洲好多教堂咧，即系等于我哋香港一个社区会堂，即系俾人 gathering 嘅地方啦，系咁样。 咁啊，讲翻啦，咪仲有十零分钟时间啦，咁啊，去到佛罗伦斯嘅时候咧，咁啊，去就系睇呢个所讲嘅咩宙斯像啊，亦都有一个好出名嘅就系米高安哲罗一个雕嘅像咧，咁啊参观，咁啊我记得系3:40上车，就叫话去第二个点啦，咁大概3:20嘅时候就已经睇完啦，就其实我就最错误就系放佢哋呢20分钟， 应该 即刻走噶啦。呢十分钟里面咧有一个记得系东北嘅一个客户，好有钱嘅，自己大老板嚟嘅，坐拥起码50亿身家啦， 系。诶，啱我移民嗰啲客喎， 系绝对啱。咁佢就冲咗入去一啲店啦，咁佢最中意系咩咧？大陆人啊，买， 系啊， 买。跟住就冲咗一间店度，我唔知嘅。跟住佢收尾，过到3:50都未见佢翻嚟啊！啱啱一个系吉林，一个哈尔滨嘅。吉林个打俾哈尔滨个客啦，就话唔见咗个袋。点解唔见咗袋咧？我就即刻冲过去讲嗰个地方啦。入咗去定位嘛，因为我哋都有 WiFi 嘛，有一个定位啦。咁去到佢嗰店，跟住听翻佢嘅描述咧，就系话佢攞咗件衫入去试，试完之后咧，因为唔系 Gucci Prada 啲嚟嘅，比较中档少少，我唔知咩牌子啦， 求其几万蚊嘅一件嗰啲啊， 差唔多啦，咁咧试完出嚟咧，就谂住去块镜度照，咁佢报称咧就试完出嚟咧，见到有三个啲嗰啲。 金卜赛人 系啦，咁就已经即刻用言语就叫咗佢，用手势叫佢出去。我而家用紧嘅依个 fitting room， 系 咁个金卜赛人行咗出去啦。咁佢行咗出嚟照一照镜，转头翻去嘅时候咧，发现个袋已经唔见咗啦。 系啊， 前后应该唔到一分钟嘅时间。 嗯， 咁所以就去到帮佢报警啦。咁我完全深刻体会到意大利嘅警察应该同强国嘅公安系差唔多嘅。咁警察嚟到嘅时候咧就话：，诶、哎，我你上架车啦，兜一个圈。就睇下见唔见到嗰个贼 吓， 但喺佛罗伦斯 周围都得个贼啊！ 点啊？屌，全即系喺个马路边兜嚟兜去，起码冇一万都几千人啊！你边有可能会认得到啊？跟住之后个意大利警察就落后宫，啱啱间店有一个留学生识讲意大利文嘅，好流利意大利文，咁、佢一路用意大利文就翻译，咁啊同我哋讲普通话啦。咁啊个警察死完之后咧，咁我象征式作为一个奉劝我哋香港嘅团友出去旅行咧，如果真系出现呢啲咁不幸嘅事件咧，记得攞翻份报案纸。 系， 咁我就同个意大利警察讲，我要一份报案纸。 系， 佢就唔得噶，呢份我自己 keep 噶，你要报案纸嘅话，你就要去前面嘅差馆。 吓， 跟住如是者，咁我听完之后，咁我就建议个团友。唔见咗个包包个袋个团友就去报警啦。咁 啊，嗰啲钱啊证件，钱唔紧要，证件喺晒。 佢完全觉得，诶、哎，我得5000蚊人民币喺里边啫嘛，全部都 唔紧要啊，系啊， 有佢咯咁样。 咁啲证件嗰啲， 证件嗰啲全部即刻去打长途电话，打钱都唔自在，打长途电话即系挂失咯，大陆叫挂失， 但都好 挂失之前嚟叫挂失。 咩叫挂失咧？ 挂失即系报， 即系唔见咗，但都好麻烦、啊。 我即刻打电话咯，都好麻烦嘅，因为嗰刻系下昼3:30啊嘛， 诶 礼拜日嚟嘅，即系北京时间加六就9:00，礼拜日9:00，但都会有人听电 话。冇嘢嘅， 冇嘢啊，好开心啊！ 唔、见嘢， 系咯，哎呀，终于俾人试过俾人偷嘢啦，以前未试过噶， 好开心噶、啊。跟住去到间差馆、 啊， 我带佢同埋嗰个当门店里面个妹妹仔啦，即系留学生啦，去到间差馆， 好好啊，留学生 Chinese 嚟嘅， 佢本来唔肯去嘅，跟住我同佢讲，我喺你间店里面唔见，你系咪应该有责任去要陪我哋咧？跟住佢就 店员嚟嘅， 系店员嚟， 靓唔靓嘅咧？ 都 OK 嘅，好似陈慧琳啊， 吓，好似陈慧琳， 系啊， 即系年轻。陈慧琳， 连肥少少嘅陈慧琳，一阵又想睇嘅。 哇，真系，睇下先，睇下先。 咁啊，去到间差馆啦。我冇谂过，原来去到间差馆嘅时候，又要将我头先同 复述 嗰个情景嘅嘢再重复一次。 嗯。 咁啊，如是者就搞到差唔多5:00啦，3:50见到佢，即系差唔多个几钟。 咁你成个团友咪喺度？ 叫佢哋行先咯，佢哋行翻佢自己正常行程咯、哦，因为嗰晚就系食嗰个米芝莲啊嘛，就系翻佛罗伦斯。 哇，好在佢哋行翻去，佢哋行翻去又出事，咁你咪摆一摆。 唔系， 周围都有火头啊！ 有导游嘅，但系我会觉得意大利嘅治安真系好差咯。 扒手啊，不嬲都听。 你会见到好多啊，包括我行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嗰啲人咧， 扒手望住 野兽嘅眼神啊！ 意大利咧，其实咧，尤其是一啲。旅游区嘅治安咧系差得好紧要，好紧要同埋好紧要嘅。嗱，重要的事说三次啊，吓，所以系几紧要啊，大家知道。咁意大利嚟讲咧，佢其实咧。我相信好多去过意大利嘅听众咧，都会知道或者都会知道咧。嗱，吉卜赛人咧一定系要防嘅，因为佢好多吉卜赛人嘅。咁、我并非真系歧视，但系的确系好多吉卜赛人喺度偷影同犯案。 系，总之犯案嗰啲人咧都会扮成吉卜赛人嚟犯案嘅。系啦，即使佢系中国人，佢都会扮成吉卜赛人。 咁咧，如果讲意大利咧，小弟咧，即系想当年咧，即系好多年前有个经历咧，就系、是、咧，即系我小弟当年去意大利旅行啦咁样样。咁咧，嗰阵时咧，即系。都未咁流行 smartphone 嗰啲嘅，咁我谂住，哎，我都报咗， 仲系用紧大哥大嘅， 唔系，即系我谂住咧，因为长途电话，咁我谂住咧喺罗马火，可以讲罗马啊，罗马火车站咧，嗰啲电话亭打个长途电话翻香港，就同屋企人报平安咁样，咁咧，但系一去到哇，系咁恐怖嘅，发生紧咩事咧？就系讲紧咧，喂，点解咧好多人咧？喺度咧，喺即系我打紧电话嘅期间咧，好多人喺后边出出咁转，咁跟住我嗱临讲完真系走啦，跟住我再走咗啦，我离远望翻，啊嗰班人喺度做咩咧？原来嗰班人系不停咧搵知唔知乜嘢，系撩嗰个电话，撩翻啲银出嚟啊！但系好多啊，劲多人喺度咁样， 真系好恐怖嘅，我绝对相信意大利嘅治安真系好差，包括我收尾最后一站嘅去嘅罗马。 我冇去洗脚池，即系你所讲嘅许愿池，而家就变成国内同胞嘅洗脚池， 真系阴功。 洗脚我冇去， 真系喺度洗脚啊！ 好出名， 好多好出名，好出名，多人洗脚噶。 即系洗脚池好出名噶喎。 唔系，佢系变咗一个即系约定俗成咁样，大家啲游客真系唔止强国人都去洗脚啦，定系人哋就系一个许愿池，就净系得强国人去洗脚。 咁你强国人洗脚咧，好地地你去下旅行，会唔会突然间喺条街度洗脚？ 我梗系唔会啦，所以就奇怪，你觉得你而家讲到呢件事系咁？咁正常上 翻翻转翻翻嚟先，首先我冇去洗脚池嘅，我就去斗兽场，同埋去呢个梵蒂冈。咁咧个导游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咁样讲，呢两个地方绝对系继佛罗伦斯同埋威尼斯之后系第三四个，比威尼斯更严重嘅重灾区。 系 嗱，据我嘅认知咧，罗马嘅治安咧系远比佛罗伦斯更加差嘅、 啊。 我自己嘅资讯， 我咧未去过意大利啊。我咧以前咧觉得嗰阵时罗湖咧仲要攞住本簿过关嗰年代咧，深圳 我未出世，我未出世， 即系当你未出世啦。深圳同广州嗰啲治安咪好差嘅、嗯。你觉得嗰阵时嘅深圳、广州治安差啲啊，定系而家嘅？ 永远都系强国领先嘅。 我想讲一样嘢 ，M J， 讲开呢样嘢咧，就系咧。点解我哋今集强国生还者系讲意大利呢？除咗阿 Vin 啱啱去完意大利，同埋同啲强国嘅客人一起去意大利以外呢、意大利咧系一个有一个好出名嘅爱好， 系 叫做欧洲嘅中国。 哦，真系噶， 系啊。 因为我而家讲真吓，我认真咁讲，唔系擦鞋。我觉得而家喺深圳咧，我安全感都系有嘅，即系都 OK 嘅，唔系太惊嘅，即系都未至于话啲人成日话咩个以前咧就成日会叫你啲背囊咧就冇咩后面啊，咩前面啊，会人架你个袋。 我意大利都系咩前面。 系啊，我觉得而家喺深圳啦，广州我而家少去。都唔多見到，係啦，唔多見到咁嘅情況。 只可以講意大利嗰個治安咧，我未出發之前咧，啲同事咧就同我講過，就係話意大利治安會差嘅，小心啲袋啊，唔好帶咁多錢啦。跟住我當刻就反應，意大利治安會差得過大陸。跟住原來我發現真係差得過大陸嘅。 同埋咧，意大利咧，其實嗰啲係神偷嚟嘅。咁咧就係點樣神偷法咧？就係、咧，我識一個朋友，佢真係喺意大利做嘢嘅。咁咧，我聽佢講。我的经历就是他在米兰的地铁站啦，咁搭地铁啦吓，咁佢成套西装嘅，咁佢银包咧系摆喺西装褛个内袋啊，喺内袋嗰度 都偷到。 咁咧系啦， 艺术之都啊，果然系。 系啦，咁咧突然间咧有一班急，又系吉卜赛人行过，真系偷到嗰、那个。银包咁其实咧，我同佢谂极都谂唔明，明明摆喺个内袋度，你点偷咧？ 仲要摆翻个银包内，但系冇晒钱 咯。有冇睇文雀嗰套戏啊？一个人咧就去唔知点样拍你个背脊，分散你注意力；一个人咧就喺你嗰度，天咁样。 冇人拍噶，纯粹经过噶咋。系啊，好神奇啊！我想讲 变魔术咁样。喂，问我嘢啊，问我嘢啊。 M J 有乜嘢想讲啊？ 唔系咁问嘅，识唔识问问题噶？ 喂，听讲咧，意大利咧，你有啲嘢推介俾大家、啊。 其实讲到咁衰， 其实意大利咁崩。街有冇人移民到意大利噶？ 喂，意大利治安好差喎、啊！喂，如果我系嗰啲人，一定唔会去意大利嚟啦。 其实讲到咁衰，真系仲有冇人移民咗意大利咧？我真系好怀疑。 有嘅， 真系有嘅。不过咧，咁样讲啊，因为我讲真啊，十个同我倾移民嘅客人咧，意大利算系一个冷门嘅地方嚟嘅。咁以前咧，佢就係买楼啊可以移民嘅，但系点解嗰阵时都唔推咧？因为佢系一个唔算系一个好 消费高， 唔算一个好官方嘅政策嚟嘅。佢系如果你买楼嘅话咧，你就可以攞住呢一张楼契咁样嘅嘢啦。咁去嗰个警察局啊，你头先讲报案嗰个警察局系啦，去攞一张公安纸嗰啲咁样嘢咧，就可以喺嗰度合法居住咁样。咁啊算系达成咗嗰个移民嘅目的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因为嗰个政策都即系唔系好落实啦，即系都系好理论上可以做到，系啦，但系唔系一个官方政策，唔系移民政策，咁所以当时都唔推嘅。咁而家咧就推紧一啲人咧，就系话其实呢个全欧洲都 OK 嘅，所以唔止问意大利嘅，就系咧一啲如果喺香港，你好似大匪咁样，都有一个好成功嘅生意王国嘅，系啦，你嘅营业额有一定嘅规模嘅，咁咧你就喺嗰边开翻一个意大利版嘅巴打台咁样啦，咁啊派大匪过去，咁样去达成移民嘅。咁而家好多欧洲国家都系咁啊，意大利都系咁样，系啦。 但系咧，意大利咧，唔好意思 ，M J， 我即系讲一啲负面少少嘅嘢咧，就是、意大利本身佢嗰个文化咧，系会比较 即系佢系有少少法西斯，即系so-called 嘅法西斯主义咧，都几流行嘅嗰啲极右嗰种人啊，即系好多好流行嘅。咁其实佢即系未必有德国嗰啲新纳粹嗰啲咁恐怖。 你德格就算系德国又好啦，意大利又好啦，其实咁样讲啦，我谂香港都系啊。其实即系虽然冇咁严重，咁但系咧或多或少下，我都同我啲移民人讲，种族歧视咧。是存在的，咁你去到当地，你有一个又要怀着一个，其实游客都系啦，怀着一个谦虚嘅心态去尝试融入当地，去尝试下博 friend 啦，点样啊，如果你真系去到意大利去做电台节目嘅，咁你都讲返下一啲意大利话啦，去讲下啲意大利大家有兴趣听嘅节目，咁样去融入当地，咁我諗都可以接受嘅，你咪着返吉卜赛人咁样嘅衣着去周围行囉。 我仲记得一个导游同我讲意大利嘅打招呼好好似系问阿伯奇先，伯奇都去过，系抄，跟住我仲谂啊，抄年妈个抄，系咪抄年？佢哋就好似系抄， 真系噶， 好似系， 系咩？我未，我唔知，我唔识 啊。不过希望有意大利嘅听众听到我哋节目，可以纠正翻我啦。 啊，有嘅，有好多海外听众啊。好啦，咁啊，今日呢一节差唔多啦，最后同大家都系 say 句抄，下次再同大家倾，拜拜。